南朝鲜伪总统代理黄教安几口提倡什么谁的挑衅，要建女弹劾涉台予以应对等，在南朝鲜社会鼓吹反美对抗气氛。对朴槿惠逆贼的弹劾一经宣告，他就立即对国防部长官韩敏九和外交部长官尹炳世说什么要做好一切准备，以能够立即应对北方的任何挑衅，要加强韩美协调和与友邦国的合作，以应对北方的核与导弹挑衅等。黄教安就朴槿惠逆贼被弹劾一事发表什么对国民谈话，提到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等恶意重伤我们，而且在安全保障会上提倡北方挑衅论等，高调声称军队要加强警戒态势。他在南朝鲜伪军联合参谋本部战时指挥所出头露面说什么，由于宪法法院决定弹劾总统，发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紧急情况，因此要保持坚固的安保态势，以使北方不能发起冒险的挑衅等，黄教安的反美对抗狂气达到极点。